往生论上有一段文： 庄严佛土功德成就，庄严佛菩萨功德成就，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应之。略说入一法具故，一法具者为清净具，清净具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 庄严佛土是集十方世界一切究竟圆满美好之大成，给我们一个修行的环境。这段文句的重点就是意法句， 其意义即清净句。 清净句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 而清净心起作用即是真实智慧。 古大德说， 环境很重要啊，一定要有一个清净道场，在这里修行一定会有成就。 古人多在深山里面建立道场，目的即在远离红尘。 而现在交通方便，天下的名山都变为游览观光区了。 再加上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更加严重的污染，谈何修行呢？处在现在这个时代，应当尽可能保持心的清净。 而心清净即是真实智慧， 一切万法都是自己，这话实在是很难懂。古德以做梦而论， 梦境中的山川人物是自己变现的，而进虚空变法界也都是自己入了这个境界所变现出来的。 慈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爱心，但是凡夫讲的爱有感情有执着在里面，不是真爱，是虚情假意，它会变的。 而慈悲则是永远不会变的。 弥陀要解云， 实相无二，亦无不二，是故举体作一作证，作法作报，作自作他，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赞所赞，无非实相正应之所应也。 实相无二，亦无不二，这两句话理与事非常之深。实相无二，亦无不二，二与不二同前面讲的空有一样，是一不是二。无二即前面讲的一，一就是真心， 无二也是真心。 所有一切万事万物是由一个真理生出来的，就是真心自性是能变的， 而不二是多，是所变的。 一切万事万法都是真心变现出来的。譬如能做梦的心是一， 而梦境不同是二， 能做梦的心是一个，所以说 二而不二，不二而二。 一个从能上说， 一个从所上说， 一个从体上说， 一个从相上说。 本体是自己的真心本性，整个宇宙都是自心本性变现出来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举体就是真心自性， 作一作证。 依报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 而正报是我们自己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做法做报， 法是法身， 而报是报身。 做自做他， 自是自己， 而他是西方有阿弥陀佛与无量菩萨。 能说所说。 能说是这部经的第六章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说的， 其他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所说是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能度所度， 能度是这个法门， 而所度是六道的浊恶众生。 能信所信， 能信是我们自己的信心， 而所信是诸佛的教诲，西方世界的事实真相。 能愿所愿， 能愿是我们自己发愿求生， 而所愿是我们希望到达西方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参与诸上善人的法会。 能持所持， 持是受持，能持是我们信愿持名， 而所持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圣号， 这是修行的关键的。 能生所生， 是讲极乐世界。 能赞所赞， 是讲一切诸佛如来。 换句话说，尽虚空变法界，森罗万象，通通是真心自性变现出来的，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也。 本经讲到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欲整群盟，会以真实之力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 佛在一切经典中说了三个真实的不常见道。第一句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第二句是佛的愿望，帮助一切迷惑颠倒的众生，给予最真实的利益， 也就是介绍这部《无量寿经》。 第三句是叫我们接受佛的教训， 真诚发愿，信受奉行。 本经所说的三种真实，乃是助真实会， 也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三，易经宗趣。 宗为宗旨，有修行之要境也。 趣者，去向归去也。 体是理， 宗是行。 前面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这部经，根据他亲眼所见的无量佛刹中最殊胜圆满的真实状况介绍给我们， 而不是佛的推想跟假设哟。 我们听了之后心向往之。这一章是给我们说明 修行的纲领与原则。 去是目标，一般人纵然是对前面的道理不太能够深入地了解它的意趣，果然能够依照这个方法修行，都是可以达到目的的。还有一类善根深厚的人，并不懂得真理， 但是能够闻而生信，依教奉行，也是可以得度的。 古德说， 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以缘生四土，进灯不退为趣。 缘是圆融， 没有先后次第， 只要一生到西方就可以圆成佛道。我们虽然是凡夫，生到凡圣同居土之后， 而同时其他的诸土也都圆满了， 所谓一生一切生， 而且能够圆正三不退， 这种的利益是十方世界找不到的， 所以称第一殊胜啊。 说到求生净土的方法，要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无论是上中下三辈往生，均是必须要发菩提心。这是以四十八愿中的第十八、十九两愿为依据。 其接引的对象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都包括在内。 而他们修学的方法与往生西方的因则是相同的。 一切诸佛的世界都不平等，其所修的因很复杂，唯有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的。 因为都是以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为因呐、啊。 因相同，果报也相同，虽然有三倍九品之分， 而其神通道力依正庄严则都是一样的。 一切的物质享受也与阿弥陀佛相同。古大德曾经说过， 四十八愿中最重要的一愿是第十八愿，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十念必生。 十念有两个说法， 也就是临终十念与早晚十念。 早晚十念的十念是尽一口气念，不管念佛号多少，念十口气必须要有恒， 而定课要一天都不能间断，即合乎专念。 平常念叫散课， 早晚念叫定课。 我们观察全经的大意，深深体会到古大德卓越的见解。如果不把这种事实搞清楚，就不会死心塌地的执持名号了。 但是知道这种事实真相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呀。 我们有幸遇到这个法门，千万不可以轻易的放过，这一生中决定会有成就。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在帮助阿弥陀佛，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是一所大学，阿弥陀佛是校长，十方诸佛要成就弥陀大愿，就在十方世界招生，把学生送到西方去求学。 阿弥陀佛与诸佛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 众生人人成佛。 千经万论乃是全说， 因为到最后都归到了西方净土。 菩提是觉悟，是本心， 也是真心。 若是想发菩提心，必须要先离开三种与菩提门相违背的法。 第一，是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 古时候有人看到西方极乐世界，而仍然对娑婆世界舍不得，依旧留恋。 所以我们的脑筋要清醒，要依智慧，不可依感情啊。 我们总想帮助最亲爱的家人眷属，如果我们不出三界，就没有能力帮助他们， 而一口气不来，再见面都困难呀。 到了西方，纵然是下品往生，但是能力智慧大大的提升， 因为有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会令我们亲自见到自己的家人眷属落在何道，受什么样的果报。 只要他们觉悟，劝导他们学佛肯接受，就是他们的根性成熟了。 所以先要想办法到西方得到三明六通，就有能力超度生生世世的六亲眷属了。 第二，是依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故。 在这个世界的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 所以必须要发慈悲心，舍己为人。 第三，是依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 布施供养是无条件的，如果希望众生供养，心不清净， 也就是批犯如来。 这种人无论是在家出家， 如果不往生，必定会堕地狱。 例如印佛教的书籍，在后面印上了版权所有翻印必救八个字，就是表示心量狭小，不肯度众生啊。 而靠版权究竟能赚几个钱呢？真是因小失大，愚不可及呀。另外还有三条顺菩提门。 第一是无染清净心， 不为自身求安乐，名闻利养与五欲六尘都不染着。善财童子五食三餐到处去参学，仍然是保持自己坚定的信心，不为外界所转，这就是定成就。 也就是对于各种法门通通都了解，但是不会受到外面的各种学说所动摇，心中永远是清净的。 第二是安清净心， 为拔一切众生苦的缘故，这是会成就，不再有妄念有希求， 只安住在一句佛号中， 无论是什么境界都不为所动，这是以自利为主。 第三是乐清净心， 这是他受用安之后才有乐，能够帮助诸佛如来以殊胜的佛法介绍于一切世间，是一件大快事啊。 而世出世间没有任何一件的乐事可与这事相比了。 元晓法师是唐朝时候的韩国人，他说 法心有二，一为随事发心，一为顺理发心。 随事发心如四弘誓愿，佛教我们 要发度众生的心， 世间所有一切善法的所生处即是善根， 而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 我们很想精进， 但是仍然懈怠，精进不起来， 没有推动的力量。若是能够想到 众生苦海无边，我若是早一天成就，他们就少受一天的苦啊， 这样就不敢懈怠了。 而自己要想迅速的有所成就，就必须要先断烦恼， 烦恼断了之后再修学。古人的修学好像是很容易，十年八年就有成就了， 而我们现代人修了一辈子也没有用。 这并不是我们的聪明才智不如古人，实在是因为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所以一入佛门，若是学得太多，心就乱了。 而古人则是一门深入啊。 从前没有印刷术，请佛经要用手抄，老师传法只一部经，这就是专经。 而专经能破烦恼障。 我在台湾有一位邻居方豪先生，他是政大文学院的院长， 也是天主教堂的神父。 方先生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一生的精力都在专攻二十五史中的宋史，成为宋史的权威。 这就是专修成功的例子。 佛法的修学也是如此，学任何的宗派都是怕夹杂。从前崇明是专科大学，不是门门都有， 就像是天台山专修法华，五台山专研华严，长安大慈恩寺专研唯识，各有各的专长，全是一门深入啊。 佛家常讲 一经通一切经通， 一部经就能够断烦恼，真是妙极了。烦恼轻了，智慧就增长，等到烦恼断得差不多了，再出去参学，就可以踏上法门无量誓愿学的路子了。今天则是恰好相反， 对于不太喜欢的众生就不度， 烦恼也不断， 而去专修无量的法门， 所以一事无成啊。 我这一生非常的幸运，所遇到的老师均是用古老的方法教学。最初学哲学是拜方东美先生，他先问我， 你以前学过哲学吗？看过哲学的书籍吗？ 我说都没有，他就叫我到他的家里上课。当初想不出来是为什么，后来才明白，以前我是一张白纸，并未受到污染，只能够向他一人学，不能上学校。 像这样的老师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后来我向张家大师学佛， 他住在青田街8号， 也叫我到他家学。同方东美先生一样，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就亲近李炳南老师，在李老师的座下，不是个别上课，但是他对我约法三章。他说， 第一，只可听我一个人讲，不可以听其他人的说法。第二，看任何的书都必须经过我核准。第三，以前所学的一概作废，从头学起，听我一个人的指导。如果这三个条件你不愿意接受，那就请便吧。我这里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 如果我今天也用李老师这个方法教学，学生马上就走了，可能还会说， 哼，你有什么了不起，善知识多得很呐。 李老师给我5年的时间，而我却自动的要求延长学习5年，完全是根据他的指导，不违背他的原则。西方有 四土、三辈、九品， 功夫深的 理一心不乱， 生十报庄严土； 功夫浅的 事一心不乱， 生方便有余土； 功夫最低的叫 功夫成片， 生凡圣同居土。 品位低成佛的时间长， 而品位高则成佛快。 果然能够深信切愿，乃是彻底的无上觉悟。这句佛号从深信切愿里生出来的，若是没有信愿，则如古人所说的， 喊破喉咙也枉然呐。 若是对于世间的名闻利养放不下，种种的情爱障碍了身心，就没有救了。既然知道了毛病，就要痛下决心，先放下得失之心， 因为得到的全是假的，失掉了则更好。 我去西方本来就不要嘛，不操心， 不牵挂， 把世间法甩得干干净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修种种的功德， 尽量的去做， 心地不沾染， 也绝对不着痕迹。 观经云， 若有众生愿生彼国，发3种心，即便往生。一，至诚心；二，身心；三，回向发愿心。 这3种心其实就是一心，一心有体有用，至诚心是真心，身心是自受用， 而回向发愿心是他受用。 真心到了极处，在世间处事以至诚待人，世间法吃亏了，在西方世界却是占了便宜，这个账要会算的。如果计较眼前的小利，西方就去不了了， 因为西方人没有一个不是真诚的，我要同他们一样，不可以自欺欺人呢。 身心是好德好善，而事出世间的一切善 没有比念佛更善的了。把所修所行的一切功德 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 这个心就与诸佛度化众生的心相应了。要心同佛心， 愿同佛愿， 解同佛解， 行同佛行， 与阿弥陀佛相同， 与释迦牟尼佛相同， 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相同，就决定可以往生了。菩提心亦云： 此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大事因缘莫过于此。 菩提心是真实彻底觉悟的心， 所以能够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 实际上就是真心本性，具足一切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德能。就如同六祖开悟的时候所说：“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 诸佛的菩提心已经开发出来了， 而我们的菩提心则被障碍住了。 大圣经上常说：“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见了性就成佛，虽然不是圆满的报身佛， 但也是具足了无量的德能啊。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均有能力实现各种的身份去度人， 而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就有此种的能力。 大圣起信论中所说的境界是初开悟的境界， 也就是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 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的观音，他是原教的初住菩萨， 而华严会上的观音是第七回向菩萨， 法华经普门品中的观音则是等觉菩萨。 所以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可以称为分正佛。 赞菩提心曰： 若人求佛慧，通达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证大觉位。 这在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事实上一般人是很难达到这个境界的。 历代的学人以禅宗而论，在六祖座下成就的人太多了，明心见性的就有四十三位，可称是空前绝后。 而在其他祖师的座下有三人、五人或是一人、二人成就的，就已经算是了不起了。 可见禅宗成就之难呢、啊、净宗的修行不需要断惑就能够横超三界， 而净宗修行有成就的则比禅宗多得太多了呀。 华严经云： 妄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也。 佛家说 三世愿：今生修善，来生享福，第三世必定堕落，这就是魔业呀。 世间人做好事，佛并不赞叹， 因为搞不好必定会落三世愿呢。 现在社会上发大财的人都是前世修来的，他今生如果再对社会有贡献，做大布施，来生还有大福报。 若是今生只图享福，福报享尽了，必然附带做了不少的恶业，来生必定是受到苦报的。 假如他有智慧，不忘失菩提心， 则来生的果报就完全不一样了呀。